想让法力有效的自动恢复，这不是一件装备、两件装备可以办到的事。以目前装备等级的属性数值，还是需要一套许多件。巨墨笑现在身上虽然多出了许多看不到属性的80级银装，但是恢复生命或是法力这种时间生效的属性，有还是没有，还是可以很直观地判断出来的。目前巨墨笑的身上显然是没有的。而在职业比赛中多带一套装备，这也是很久没有人做过的事。一套装备所增加的负重，在这等高水平的职业比赛中可是会成为负担的，更别论这是整个荣耀赛事中最高端的季后赛。但是李一博却不敢这样拿常理去推论，叶修这次率领星星重返职业圈已经带来太多意外了，无论做出什么有违常识的举动都有可能。或许这一套装备所增加的负重，叶修的散人巨墨笑可以消化呢？李一博没有出声，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卢汉文下场回到了蓝宇选手席，宋晓首发上场打掉了巨墨笑30%的生命。卢汉文这一轮的表现看场面比起之前宋晓打得要积极好看，可是最终打掉巨墨笑的生命却只有26%，比起宋晓还要逊色一些。由此可见，场面和最终数据有时看起来真就是两回事。宋晓看着是全场被动挨打，最后被一波流带走，可就是这样的过程中，他凭借顽强的防守还是给叶修造成了相当的消耗。倒是卢汉文场上进取心似乎要更明显一些，甚至反击得手，抢到过攻击的机会，可是最终呢，他做成的消耗却还不如宋晓。但是蓝宇战队的选手们却都没有计较这个问题。 打得不错，队长玉文州说。 卢汉文点点头，并没有把这样的简单的话语不往心里去，因为他知道他们的队长从来不会用场面话来随口安慰队友，无论成败对错，他都是很温柔很诚恳地讲出来，不会过分的刺激，也不会过多的保护。所以他虽然没赢，但他的表现是正确的，是得到认可的。一想到这点，卢汉文顿时勇气更足了，恨不得立即再冲回去和叶修打一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卢汉文也能做的也就是对着已经朝场上走去的蓝宇战队的第三顺位出场选手黄少天大吼了一声： 黄少加油。 黄少天听到了，但也没转身，只是挥了挥右手，食指中指竖起了，摇了个胜利的 V 字形。 啊，蓝宇战队第三顺位就已经派出了黄少天出场了呀。 潘林说，季后赛的五人擂台赛只是赢下最终胜利并不够，关键是要多拿人头分，所以一直以来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王牌选手在第三或第四顺位出场，力求在这两个位置拿下胜利，这样至少能赢到2到3个人头分。如果是摆在第五顺位，那最终出场的就算赢下全局，也不过是赢一个人头分而已。一个人头分，那对团队战的影响可就要小很多了，团队赛很少打到最后只活一人这么惨烈。 不过现在的局面呢，对蓝宇来说应该算是很不利了。 李一博说道。1-2领先，这样的战绩，李一博的表态都是十分的小心翼翼，可见他现在有多么谨慎了。叶修的军魔效还有44%的生命，但更要紧的是法力只有11%。这点法力肯定是不足以击杀黄少天这样的对手的，叶修会怎么做呢？带了装备，还是又打了希望导言这样的技能？不过就算有希望导言，以巨墨笑初界的技能和智力水平，恢复法力大概也就在10%左右，21%，这恐怕还是不足以对付黄少天吧。 不过都已经打掉两个对手了，杀到这份上的叶修，大家已经不会对他有什么过分的期待了。这一场无论赚黄少天多少生命，在大家看来都是生命。黄少天上场入席载入角色，很快擂台赛第三局开打。 居然这么快就上来了，面对我们压力很大吧？ 比赛刚开始，叶修就在频道里说起话来了。观众们一看，这君莫笑千机伞一举，身上蓝光笼罩，吟唱符文乱飞，果然是开始了希望导言。不过回蓝装备到底还是没有出现，看来即使是叶修在季后赛的节奏里也背不了这么大的包袱。 我法力不多了，你这钱包捡得够轻松的呀。 叶修继续说道。 怎么不说话？看到你才特意多说说呀。哎，你怎么回事？被禁言了还是已经惧怕到无语哽咽了？ 还是叶修在说。不大会儿功夫，叶修这边都已经刷了三条消息了，让所有人都很希望。这是怎么了？黄少天一言不发，叶修喋喋不休，这两人是灵魂互换了还是怎么着？ 我操，你烦不烦啊？ 大家正疑惑呢，黄少天终于爆发了。 谁想和你说话？我们现在可是敌人，敌人懂吗？刚刚打掉我们两个人很嚣张啊，现在是在弄回蓝装备，还是在搞什么希望导言啊？有什么猥琐的招式就尽管放马过来吧。 只一瞬间，黄少天就已经连回了三局。论这方面的节奏，他真是超越叶修的。 嗯，这才对嘛，你不嚷几句，这比赛整个气氛都不对了。 气氛你个头啊，你就是耍花招法力也不会有多少，就别浪费时间了，速度出来受死吧。 别急，我如你所愿再恢复法力呢。 果然为所有卑鄙， 你是嫉妒吧。 施展希望导言吟唱时间长，释放技能时间也长，所以从一开始叶修就放弃了技能。黄少天大概猜到了叶修会如此，所以一开场叶雨生凡毫无忌惮的就直冲了过来。两人一边手上干着正事，一边频道里还要聊着，看得所有人都一愣一愣的。这怎么说也是季后赛呀，多紧张啊，之前打的两轮哪有人这样聊天的呀。说来叶修真不愧是超级大神呢，心态真好，和黄少天都聊得下去。所有人默默想着，这两位却又不着边际的扯着。希望导言虽慢，但到底还是比叶雨生凡冲到前面要快点。星星这擂台图选的不是最小类型，或许也就是为了这一刻。终于希望导言施展完毕，君莫笑法力又恢了11%，目前22%。有这五分之一的法力，换个普通玩家叶修随便虐两三回都没准，但打职业选手那就得看情况了。黄少天这样的强手，基本没人对叶修抱什么期待，支持星星的人也就是希望他尽可能消耗叶雨生凡多些生命就好。叶修打掉蓝雨第一个上场的宋晓的时候，连喊一条五的都有，但现在这时候喊一条三的却都没有了。喊一条五那让人一听就是玄幻，所以喊一喊反而让人一听就只是玩笑，不以为意。可现在喊一条三呢，要说22%的法力打掉一个角色理论上也算够了，可对手是黄少天呢，还这样喊，那可就显得很无知了。狂热的粉丝这时突然个个都挺理智，没有拿出不合时宜的口号。结束希望导言，叶修没让君莫笑走正途，和上场一样切了右翼，这点并不出人意料。在开场居于劣势，对方又是如此强手的情况下，当然更需要来点战术了。叶雨生凡继续冲，君莫笑右翼一绕，很快就朝中路直插。大家一看，这简直就是刚才上一场的翻版呢。叶修是又想直接插个对方身后来一个偷袭先手吧。 果然不出所料，叶修这一次也是算好了夜雨生凡的移动速度，巨木笑右翼一绕再直插过来，节奏和夜雨生凡赶来的直接同步。这次当然没那么巧，又是上次的灌木丛了，不过同样有足够巨木笑隐蔽的伏击点。翻滚滑铲又是这些低位移动的技巧，不大会儿巨木笑已经冲到了道旁。但是此时现场观众从电子大屏幕的黄少天主视角上看到，他的视角正锁向了巨木笑埋伏的位置。电视转播节奏稍慢了点，但也很快给了一个黄少天主视角的小画面。 啊，叶修埋伏的地方似乎被发现了呀。 蓝宇对地图已经有足够的了解了，再加上叶修是重复上一轮的手法， 他会直接攻上去吗？ 潘林叫着，话音方落，夜雨生凡却停下了脚步，安静，骤然而至的安静。原本夜雨生凡的脚步声不停地击打着地面，叶修正是靠声音在判断他移动的位置，此时露头，君莫笑会直接被黄少天看到。可是黄少天突然让夜雨生凡停步，这家伙发现了。叶修立时想到，现在他可以大致判断夜雨生凡最后一步落在的位置，但有可能黄少天已经顺势让夜雨生凡做出了小跳、翻滚、慢行等没有声音的移动。位置判断不准，此时出手只会被动，这绝不是叶修想要的。瞬时理清思路的叶修行动也是极果断，滑铲，巨木笑低位移动，然后接连两个向右的翻滚，叶修居然瞬间就让巨木笑转移走